是在发烧，另外那位唇上结冰，负负得正，各取需要，多完了。也许上天不给我的，无论我两臂怎紧扣，仍然就留给我的。无论过去我怎失手都拥有，一个很浪漫太少，另外那边期望太多，实现不了，结果将会多微妙。也许上天的一对手，移动你与我的分寸，行前或留后，这对手其实情愿送我给你，不要斗分叉的感情线，正等我为你蔓延，彼此的感情线交错发展，怎么舍得对峙？心在你身边，就算隐形，亦有一天遇见。明显不太难忘记，分叉的感情线。在你身边，就算隐形，亦有一天遇见。那些感应多灵验，也许被喜欢的女人，从自信散发的光线，朦胧或明显，不太难忘记。分叉的感情线。 感情线上来自 Sammy 郑秀文，前面背靠背听到是周杰伦的告白气球。那告白气球呢，也是今年狗年春晚上第一首亮相的时下正流行的大热的曲目。下午的3:08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下午好，我是戴毅。其实在刚刚听那首感情线上的时候，我跟着 Sammy 的这样的旋律，脑子里面不停的在出现的画面，就是在电影《孤男寡女》当中那个有点洁癖的 Sammy 郑秀文，有一点神经质的女生。当然，刘德华跟郑秀文合作的爱情的喜剧影片绝对不止刚才提到的《孤男寡女》，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哎，现在已经不年轻了，当年很年轻的男生女生们来说，《龙凤斗》啊，《瘦身男女》啊，就是影片剧情当中的男女主人公那样一种状态，是我们特别去怎么特别向往的，希望未来的自己另外一半也可以跟他是这样子的。所以那个时候会觉得刘德华郑秀文就是很搭的这样一对哈，无论是从颜值上还是从这种性格上，甚至说从这个荧幕的 很搭调的一对荧幕情侣。对，当然有了电影的桥段或者画面的配合，有一些歌曲，这些经典曲目才会在脑海当中，在心里面留下更深的印象。打一个近期点的比方，比如说在这个周末到来的时候，你有去电影院看看电影的打算和计划的话，我想看完了《黑豹》这部电影之后，你听到了 Kendrick Lamar 那首《All the Stars》，可能也会赞同我的这样一种说法。好了，回到音乐当中，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和我一起唱这首歌，有请 Lee Marlin Unforgivable Sinner。 All the feelings that you hide, gonna tear you up inside. You hope she knows you try. Follows you around all day, and you wake up soaking wet. Cause between this world and eternity, there is a face you hope to see, The picture you see won't disappear. Not unpleasant dreams or lost in me. You know where you've sent it. You should know where you are. You're trying to ease up, but you know you won't go far. And now she's up there. Sings like an angel, but you can't hear those words. And now she's up there. 当时什么都不懂的笑。南来的风有故乡的味道，像我儿时漫山遍野的奔跑。我怕我会眷恋，眷恋你的模样，总让我忍着眼泪望着远方。我怕我会遗忘，遗忘我的模样，就回不去曾经告别的故乡。眷恋，眷恋你的模样，总让我忍着眼泪望着远方啊。我怕我会遗忘，遗忘我的模样，就回不去曾经告别的故乡。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刚才在微信平台上已经看到有人邀约乐师的，乐师式的想要自己练习录习的歌曲了。先把你要录的歌先报备过来好吗？给你一些参考意见。李东海，这是爱。 想把你眉头给揉开，那些喜欢你没有跳白，其实我看出来都是因为爱捣乱。越放弃爱情，爱情越靠过来，不管地点整个时段，你忽然想要释怀，又忽然暴露要爱，谁在左右呀？天空蔚蓝，想起就爱，你以为不依赖就没有悲哀，错过这些 你静静发出猜，你就一直猜，该不该对结局还抱着期盼，却又放不开，却又放不开，自然不需要爱。你其实明白，为了什么烦，太过担心自己还是我不够完美，说错了又太在意，心被剪多大比例，不要否认这是爱。天空蔚蓝，想起就爱，你以为不依 唱不停。 这是爱，我想可能正是因为对于音乐的热爱，所以在昨天听到了我在广播里面放出了一部分自己的歌之后，我说了如果你对于唱歌也很感兴趣的话，完全可以在私底下多录制几首歌，然后挑选出来不错的版本发送到我们节目的邮箱当中来，这样的话我可以挑选择日在广播当中来播放。小姑娘，你的口哨歌你确定要录口哨歌吗？Swift Safe and Sound， 前两天在三八节的那几天的时候，对，然后某宝上面呢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折扣吧，然后我淘了一张 Tay Tay 的专辑，虽然不是他最新的一张专辑，但是我个人就觉得很经典的一张专辑 1989 像里面有 Blank Space Style， 所以我这张专辑因为比较适合保留所以我刚刚在今天收快递收到一张大碟。下午的3:25，这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星期五下午的和你齐唱，就在 FM974。 加班的夜灯，朝着晚归的你，一天的拼搏，换回隐形的伤口。为什么辛苦，你疲惫抬头，看见了家亮着灯火，没写完的诗，荒废的吉他。画笔风干了，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一组影视资讯。由王婉平编剧，金叶执导，杨子姗、郑恺、张国立、江山等主演的都市情感剧《好久不见》将于3月26号在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同步开播。近日该剧连续在上海和北京举行了发布会。《好久不见》以2003年非典时期为故事背景，讲述了家境一般、独立乐观的花朵朵与想证明自己能力的富家公子贺言于误打误撞中相识、相知、相爱，一起完成创业梦想的故事，着重探讨了爱情与婚姻中门当户对和精神上势均力敌、孰轻孰重。反映都市社区生活的浪漫轻喜剧《新万家灯火》将于本周六在安徽卫视、湖北卫视开播。这部剧从居民与社区关系切入，以轻松幽默的叙事风格，折射出社区居民和谐共生的人情之美、人性之美。《新万家灯火》由李泰、刘雅瑟、杜海涛、吴孟达、潘虹等主演。今晚大型人文讲述类节目《中国故事大会》第二季将在北京卫视回归。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李琰，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500米冠军武大靖，国家队运动员周洋和张红等嘉宾将与资深媒体人张斌、房学峰在节目中分享冬奥会运动健儿与国家体育事业贡献者背后的故事。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 和你一起唱。 指上路，也许那个男孩也要去寻找未来。我的天没有边界，我的心盛开玫瑰，不要为我担心太多，我的 我记得那会儿听 Coco 李玟这首《我的快乐不为谁》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跟随着歌曲最后的这几个掌声拍拍巴掌，而且印象中觉得这样的歌就似乎应该是专门给星期五来创作的，因为到了周末的时候就感觉整个人都轻松了，有没有？也希望你手边的工作已经基本上接近尾声了。 北京北国真心相爱，好想见你，看看地图隔了万里，若靠这个距离言之彼此挂念，就嫌神交都过分与你。北京北国禁止警队开许过誉，以爱亦用那界限线，就怕最美发现难不竟不过电，二人同居先变大志。北京北国应该了断，殊途怎可太亲善？很多亢奋还没有完，又为观者泼着线。北京北国心慌意乱，无疑分开爽快点，想心一片还是有缘，如何舍得断就断，如何扯开百丈远。北京北国走出死角，刚刚发现两座城看似甚远，但你再退两步，横观画面乍现，地球移足不算极远。北京北国不可割断，然而怎么了心愿？想返北国如没有说，桥梁都可继续建。原来北京亲切点，北京北国还是有缘，如何舍得断就断。北京北国不可割断，为何伤心却急着去战？ 北京北国是一心两面， 并无所想那样远，何来真火隔夜雨？移情小丑也就算。 两位都是很感性的歌手，两位理性的歌手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两个都姓李，前面是李玟，刚刚带来这首《北京北角》的是李克勤。 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Sing with me。 里是和你一起唱。周五的直播依然是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李克勤《北京北角》歌词部分来自于黄伟文填的词。你会发现，其实黄伟文很少能够填出来的词是适合这样一种节奏比较轻快的歌，轻快的旋律。所以这首歌呢，相对来说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它里面创造的是从北京到香港的北角，地图上呢是万里之遥的距离，但是呢并没有阻隔断内地和香港的渊源。所以这一点在词人的心里面也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记的。所以像我们在北京长期生活在北方的人，也总是可能很好奇，像南方地区啊，香港啊，当地的人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啊，爱好啊。当然可能我们最喜欢的是他们的饮食确实每次去香港茶餐厅都要好好吃一吃。好了，到了周末说点轻松的事情哈，继续回到音乐当中，继续有请 Karen 莫文蔚，独一无二。 工作一半，爱情一半，八分满意对自己最不友善。每天在忙，每天在干，忙忙忙为谁而忙？一人晚餐，一人观光，就落单你管他们会怎么看？不是一半，再加另一半，你是圆满往内看。你好强是为了别人江山，我不让自己失望，找个方向分摊孤单，也强迫自己折返，不如你出不来。尽管感情独一无二，单身就你一个，不必谁认可，不必和谁凑合。选自主，想玩就玩，都是一半，再加另一半，你是圆满往内看。你漂亮是为了别人目光，还是让自己更爽，找个方向分摊孤单，强迫自己交换，不如你出不来。尽管感情 停，已经很习惯从风里向南方眺望，翻过山越过海，是否有你忧伤等待的眼光？有一点难过，突然觉得意乱心慌，冷风吹痛了脸庞，让泪水浸湿了眼眶。

我耍的不是长相，而是要对未知稍喜欢。别担心，顺其自然，你一定会找到那个人对你欣赏。我不想去拆穿，哦，我不想你难堪，哦，其实心早就已经绕过。真的我不想去拆穿，哦，我不想你难堪，哦，其实心早就已经绕过你，又到了那太平洋。我只想点开关，哦，我只想说晚安，哦，虽然我保持微笑，而真的不忍打断你的勇敢。 我真的想 快说完了， 我真的想打开关， 我真的不忍打断你的勇敢。 要不是因为蔡淳佳的声音，她的声线真的是太有特点了，要不然真的不太敢相信这样的一种美式流行摇滚的基调会来自于他的演唱，蔡淳佳翘翘版。嗯，你到了下午的3:54，马上要结束今天一个小时和你一起唱的时间了。很开心从今天开始下半时段的节目的尾声部分又感觉延长了很多，有更多的时间来跟你分享好歌了。最后一首歌，我们把时间交给声音醇厚的 Richard HolyThe ocean, to the ocean, 带你进入周末的感觉。我是戴毅，稍后4点钟是能量音乐。 So lead me down